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唔嘥时间啦，进入第三节。咁啊。唔好啦，唔讲选举系嘛？咁啊，进入到选举点讨论咧？嗱，真系第一个问题想问三位嘉宾嘅，你哋觉得今年嘅民调系咪好古怪咧？ 系啊，古怪啊，真 的。阿多林，麻烦你可唔可以俾支麦啊？ 唔系，我想讲一讲咧， 帮人讲先。 我琴日真系做咗嗰个电话，即系我咁啱，觉得咁巧喺屋企。 是 吧一打嚟，我哋系港大民意。 咁你讲讲，都你讲讲。 但我唔知原来系。嗰啲叫咩 ？Answer machine 系啊，语音嘅录嚟嘅。咁跟住就话就问你系唔系新东选民？好慢嘅，真系 二 零系揿按一，唔系按零二咁啦，咪咁啦。跟住就话你会唔会喺九月四号投票咧？会零一。唔会零二，你真系咧， 你 真系 total， 真系你真系有少少 patience， 你先至能够做到完成到呢个电话，跟住仲嚟啦。好啦，以下嘅咩咩有22个名单，你咩按咯？如果我系譬如最尾，我系投陈克勤，我就要听22个名单。 系， 因为你唔会记得，譬如我问你万必记得，你都唔会记得18啦， 十八啦。 系啦，我一顺便 sell， 好彩我揿嗰、那个揿嗰个啫吓，就系好早嘅。 嗯， 咁就我大家都搞咗成几分钟咯。 咁搞几分钟咋？ 你想点啊？ 两个字都起码搞呢啲。 我谂 over 五分钟啊，做呢个咁嘅 po。 over 五分钟。 系啊，即系你要听，即系你又惊佢 miss 噶嘛？因为唔知道问完呢个咧，你仲要问多一题嘅、嗯，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好鬼烦咯。 好，罗文月。 好。 有冇效咧呢样嘢？ 你觉得 嗱，我就唔知啊。即系总之而家就好多问条，咁、我哋屋企就其实大部分人都关心嘅。咁、大部分我哋每一个人睇民调嗰啲结果咧， 有几个人会投票？ 我屋企就全喺香港啊，四个啦，四个都投啦，当然。 O、okay, K， 即系亲朋戚友有啲唔同区嗰啲就计唔计嘅啦？ 嗰啲即系尽 well。我可以肯定投嘅就四个咯，即系屋企人肯定投啦， 系、okay, 啦。咁但系啲民调咧真系好混乱，即系唔同嘅民调嘅结果又相差好远。咁所以咧就系、 是、几个先吓、啊？你 话 好多例如 咧？例如啊，你上网睇到噶啦，港大啦，零一嗰个啦，热血又有一个啦。 港大零一咪一样咩？ 等下讲埋先啦，即系普通人，即系你系接触到呢啲啊嘛，戴耀廷嗰度又有一个啦， 即系 咁戴耀廷嗰个又有佢个计划里边嗰啲票，你又可以睇到有个 adjusted 嘅票吓、啊，即系佢加权整理过之后嘅票，咁所以咧其实真系乱得好紧要。咁但系咧个问题系乱都唔紧要啦，而系冇 consistency 嘅，即系你会睇到咧就系都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吓咁样。 博士咧， 我其实就冇点特别关心呢样嘢， 即系问掉 我就系啊，我懒噶，我成日请教我哋嗰、那个 神秘人 黑手神秘人噶咋，即系仲神秘嘅呢个老人月嗰个噶咋。 系咩 ？Ringo 咧？ 咁我住港岛啊嘛，咁、我就成日问港岛啊，即系边个投边个最好、 啊？呢一刻你有冇心水先？ 吓、啊， 刘家雄几好啊！ 其实呢个都系谂紧嘅。 阿 Raymond 有一集全集都系 sell 阿刘家雄噶。 阿刘墉， 刘墉都 OK 噶，系。 自己决定啊 ，Ringo 咧？ 我系新东选民，咁啊，好早我已经喺嗰个雷动，我都做晒个登记噶啦。咁我就完全有心水㗎，我哋因为啲大中华左交呢，咁就系投翻大中华左交噶啦，冇得走噶啦。咁、我能够影响嘅咧，就系、是、我爸爸妈妈咧，就系嗰啲传统。茶蛇斋饼种嗰啲咧，咁我唔能够阻止佢哋投票咧，我就将佢哋嗰个选民资格咧，就技巧地咧就冇再延续到啦。咁佢哋 好嘢， 佢冇得延续嘛，佢即 系好嘢 选民啊嘛，咁 OK 咯，因为我唔 咁你唔应该影响佢投翻你嗰啲嘅咩？ 影响唔到啊， 你明唔明啊？ 我妈咪啊，即系 我咁大个以来咧，系两件事同我即系叫做有吓，即系拗撬嘅。第一就系因为个仔肯唔肯食嘢嘅问题。 我仲以为第一系娶老婆添， 二十几年。 第二件咪娶老婆咯。 二十几年前个仔食嘢嘅问题，第二居然就系、是、就系、是、政治。二十几年前个仔系 B B 仔啊嘛，就系、是、就系政治问题啦。哇，幾犀利！咁就你話真係好勁㗎，真係佢哋嗰啲 其實冇得拗㗎喎， 冇得拗嘅係政治，即係藍絲、 我爸頭同埋我媽頭都唔同嘅。 咁我而家同我頭都唔我身邊嗰啲我仔啊，我啲 mentee 啊，嗰啲後生仔咯，因為我哋好多後生仔幫我哋做嘢㗎嘛，猛 sell 咯。琴日我哋食飯都係啦， 好 sell 啦。 嚇，問下啲後生仔嘅意見啦。咁你好覺得好怪嘅，好 mix 嘅。即係當然佢一定支持後生嘅形象嗰啲人㗎啦。 嗯， 係咪後生形象嗰啲人大家都知㗎啦。咁 好青年嗰啲啊， 好青年嗰类嗰啲感觉， 后生都可以分呢个乐观 咁 正 咁 样 啊！小丽老师，我哋讲青年噶嘛，系咪？ 四廿一 都系青年， 我哋四廿一岁， 我都觉得话你嗰啲人 讲六十都青年 啊，真系啊！因为而家 六十系壮年。 咁咪答翻最重要的问题先，我又真系好 confused by 嗰个问题，因为咧就系、是、由阿神秘人啊、我哋呢个路人月啊，其他咧猛喺我哋嗰啲群组度咧就报告啲最新问题，一时间咧。就是建制派就大胜喎，一时间呢就是我哋心仪嗰啲又大胜喎，咁亂晒龙。 嗯， 咁而家 最近有人做手脚。 而家特别埋心水就支持 啊，大家不能盡信啊，真係。 都係跟住雷动，即係起码喺自己嗰个阵地嗰度盡量跟住雷动囉。如果做到聪明选民就做到聪明选民，如果唔係呢就一路报资料俾雷动囉。咁我都鼓励身边人都系咁做啦，系咪？ 最近系有啲古怪，有啲人喺度做手脚嘅，不可能系件好事嚟嘅。咁你就会知道边啲人喺度搞搞震咧，你就剔走 嘅。因为咧，好似如果我如无意外嘅话咧，自从上一集请咗赵家贤上嚟讲雷动，唔系讲香港大学嘅民调之后咧，就好似集节目出咗街之后，反应就太过非常之好，咁啊导致到咧啲新闻机构就纷纷打俾阿钟庭耀博士，就咧就 verify 咗原来阿赵家贤。即係分佢做嗰個民調同各大傳媒機構去分嗰個民調係同一樣嘢嚟嘅，咁於是呢就自從嗰劑之後呢，就而家大家以後電視都睇唔到民調啦，呢、這個禮拜冇數報啊，就因為點解，因為我囉。 唔係其實佢係講喺雷動嗰度有一晚係有一晚嘅起身，第二招呢係某兩個人係突然間多咗幾十倍嘅數，就有啲人係我都讲得 读数咯，讲多 即系何志光啊，阿陈玉娥突然间做咗第一位， 系啊，飙晒上去， 飙上去仲要千几票咁咯，即系但系呢啲就佢哋可以即系verify 到系有啲 source 嘅。 咁啊，即系老实讲啦，就即系 no matter how 今个礼拜咧，就基本上啲民调，大家咧我都觉得喺我身边嘅人都唔系好再睇， 系啊。 咁所以即係引致到大家完全係冇一個 guidelines 或者冇一個 trending 去 project 件事嘅時候呢，喂，即係雷動 work 唔 work 呢？你覺得你哋三位覺得 超級數據囉，而家要等佢嗰個 主觀就好想去 work， 即係有個方向性㗎嘛。 雷動喂，即係其實我呢方面好無知呀，唔好意思下。乜唔係話即係一路監察住究竟個投票個結果，即係當然佢係抽樣㗎啦，一定要。咁然之後話俾你聽，而家邊個係即係告急，係爭取最後一席啊嗰啲咁嘅嘢咩？其實雷動唔係講民調㗎，雷動係講實測㗎嘛。 唔係啊，係悲喪呢個民調。 係啊，誒 你嚟講下。 不，我都要講一樣嘢。尋日咧，佢哋有個好似實驗試驗咁樣咧。真係好唔清晰啲嘢。 如何唔清晰？ 如何唔清晰啊？嗱，佢俾个佢话而家我哋做个测验啦，系你喺12点钟之前就投票啦。咁纯粹系一个即系好似一个 experiment 咁样嘅。 我补翻两句先，应该系你登记咗雷动声纳个 chatbot， 即系喺个嗰、个叫咩啊 ？Telegram 系一个自己有做嘅嘢。 唔紧要。咁于是个 Telegram 个 chatbot 咧就突然弹咗出嚟，就有个 message。 系。 咁个 message 系咩啊？ 你系咪仍然维持你原先嗰个嘅选举候选人咁样问咗呢样？咁问咗系，咁就即系有冇改咁咯？就 roll 翻你以前答嘅问题出嚟咯。 嗯， 我印象系咁啊。我琴晚 key 入去就系、是、咁，我冇变，咁我咪就简单咯。 咁啊，老人月有啲乜嘢好 confuse 咧？其实 你打，我要即系唔好讲错啊。 好， 咁咧就佢寻日就差唔多好似有个即系预先嘅预习咁样，咁佢就话阁下作为策略性嘅选民，在 X 选区 你將會投票給誰呢咁樣。咁佢有 ABCDEF 咁樣啦，喺我區有七個選擇啦。咁第一我點樣投票佢又唔係好清楚。咁我撳錯咗呢，我又可唔可以再撳呢？ 冇返轉頭。 係啦，有冇得返轉頭呢？第二，咁究竟嗰度七票當中其實係有幾多票會當選，佢又冇講清楚。咁我點樣去，即佢係好好心咁想做一個實驗或者住一個預習。咁但係個問題呢，你我建議佢下次做任何嘅嘢呢，都要嗰個解釋好清晰先得。如果唔係呢，就真係失曬個效用。 個解釋清晰嘅意思係個 message。 其實就係唔可以講得好清晰囉。即其實有啲 indicator 你係投邊個嘅。要你 get 唔 get 到咯？其实根本上冇人 get 到。 系咯，根本上冇人 get 到。 系， 根本上冇人 get 到。 所以系失败咗。 唔系，咁你呢个 call member 讲一讲啦。唉，即系最尾嗰日究竟系个安排如何啦？ 唔系，其实而家就不断要人哋 join 落呢一个即系 Telegram 嗰度先，咁咪储多啲人啦。咁其实嗰日嘅八点前就系其实自由意志任你投。 系啊。 系啦，咁其实之前有啲 educate， 即系有啲咩聪明选民嘅计划，咁你其实可以认清楚边啲应该投，边啲唔应该投啦吓。到嗰日你就应该有个 decision 去 make 咗啦。八点前自由意志投就投投，咁跟住咧，有一个超级数据就会夹咗几个民调咧，就喺八点后。其实咧，你而家呢个 moment 咧，应该系 belong to 某一个配票小组嘅。如果你未，你快啲揾，快啲揾啦。咁到时咧。我哋会系深入喺啲 group 嗰度做一啲即系 coordinator 咁嘅形式嘅，咁到时咧就会带住你哋去讨论，即系话即系暗即系唔系即系话俾你听，分析俾你听，而家情势系咁样啦，咁你哋自己要啊咁样啦， 即系要啲嘅嗰日 吓， 喺 Telegram 要啲嘅， 咩叫啲啊 ？Deliberation 啊嘛， 系啦，即系你其实嗰个人就系 facilitator， 即系话俾你听个形势系咁样，咁你就自己要经过一啲思考，睇下你 get 唔 get 到啦。因为我哋唔可以即系好明显咁样话俾你听一号、二号、三号噶嘛。 唔系个问题咧，就系其实好多嘅选民佢可能以前系冇留意咁留意呢件事嘅。 系啊， 咁咧佢根本上整件事嘅发展或者你嗰个操作系点，佢系唔知道。咁譬如我哋屋企人佢就咁睇啲咩？ 我哋搵阿 Angus 出嚟整咗个特备 先。所以真係要讲到，即係 解一清楚。 即係你要譬如你弹每一个 message 出嚟呢，你或者有啲 link 又好，点点都好呢，你要讲到明好清楚件事，明示暗示，你都要讲得好清楚。啲人要知道佢究竟系做緊乜嘢。我寻晚系完全蒙查查，唔知道做緊乜嘢。咁而我问啲问题亦都冇人答到我。咁啊，當然我見到有啲人佢哋可能已經知道發生乜，咁就喺度花生喺度吹水啦。咁但係對於一般嘅選民嚟講，呢啲係冇意思嘅。 嗯， 即係你喺度圍路，咁點？咁我街外人就好攞命。 你真係好癲曬喎！你真係， 唔好我哋 呢個字都識。 我哋一於揾 Angus 上嚟做一集，即係專講嗰個。 冇乜時間㗎啦， 策略 係咪先？所以你哋有嘅時間係好少，你哋有嘅時間 係 好少。 係啊，佢成日做街站都唔夠。 以我嘅認知咧，你起碼就係嗰日，即係譬如，如果真係每個小組里边有个facilitator， 你系真系要俾到好清晰，就系话究竟而家我后边个数据翻到嚟，有啲边啲 case 系 marginal， 即系其实我嗰日已经当面唔知道问咗戴耀廷啊，定系问咗 Angus， 就系话如果你真系 marginal 嘅系唔止两三个，系四五个，即系譬如而家新西同新东嘅话， 唔系你 marginal 只有两个嘅啫， 点 marginal 啫 ？marginal 两个， 你即系 我明 五个4%噶嘛？ 唔一定噶，系可能 你系最近嗰个就够， 可能系两个4%，又或者可能系4-3%，咁你点样决定边啲系 margin 啊？ 咪就系啱啱边即系同紧一个建制争个人咯。 阿姑啊，你睇睇啊，你睇睇呢个新西咧， 嗱新西系最恐怖嘅。 啊，你呢个系新西啊，除咗十四 几多？ 我而家攞暂且啊，你唔好当个民调系真定假，讲紧 九席 阿姐。你可能有一日要选噶，新东九日你都知噶，系啦，即系我暂且攞而家香港01，你唔好嘈 系咪啊？ 你唔好嘈，而家攞大概香港01个而家民调嘅数据，而家遥遥领先系田北辰有14%嘅支持率啦， 系啊， 第二就系郑松泰10%，第三开始嘅麦美娟咧就9%啦，第四系朱海迪，唔知点解突然爆上去，陈恒斌又系8%，尹兆坚又系8%，何君尧系8%，咁究竟系888呢四个系 margin 啊？ 唔系呢啲梗系唔系啦， 我假设啊， 你入咗安全网噶啦嘛， 嗱你 真系唔明， 你停一停。如果我而家睇緊戴耀廷嗰度嗰个呢，就第一个田北辰22.2%， 跟住就郭家麒就 9.8， 跟住第三个呢就陈浩斌，跟住就梁志祥，跟住就麦美娟，跟住尹兆坚，跟住郑同泰，跟住哇犀利啊呢个何君尧都有 5.8。即係你点解戴耀廷嗰个所谓民调结果呢，即係分即係整合咗之后同港大个争咁远呢，争好远。 佢嗰系咩权衡咗㗎嘛，嗰个系。 係啊係啊，真系争好远。 佢 adjust 咗。佢 adjust 咗佢系。 所以其实有啲人就质疑，就系话我哋到最后可唔可以信即系佢个雷动嗰啲数据。 其实雷动就系将所有呢集几家之大城去筛走一啲可疑嘅票，即系佢。 而家就 系 三，而家就系个个都可疑，咁你筛走边个啫？ 而家正话你读出嚟嗰个结果同我 同你已经系好唔同， 争好远。 好交叉远， 系好远，系远到恐怖。 唔系，头先阿多林唔明我 case， 而家呢堆系未投票㗎嘛，但假设你投票日，如果系讲緊第九个，你听我讲埋先。 呢啲系出咗嚟嘅成绩。 你听我讲，系啦，你出到嚟 exit poll 嗰个 result， 可能系讲緊 marginal， 即系美值系九，第十系八，第十一系八。唔系，第十一系八，第十二系八，第十三系八，第十四系八，咁第十五系七，咁你呢个七系究竟系咪 marginal 呢？咁如果有两个七呢，两个七加三个八系咪 marginal？ 唔系，我同你嘅理解真系好唔同。 咁我想睇下你嘅理解 系 乜嘢。 我讲到最简单嘅比喻，我哋唔好谂咁多啦，我哋系谂争最后嗰一席。 系咯，系咯，争最后一席咯， 争最后嗰席。 咁可唔可以有十个人争最后一席？ 譬如有系 exactly 就系话，如果有几个人佢嗰个票数都好接近嗰阵时候，我哋点做呢？ 我而家系讲紧一个问题，如何叫接近？究竟系大家系譬如？八同八个 percent， 你觉得好接近 咧？嗱，而家譬如举个例啊，我而家见到咧就喺条线嗱，何君尧就 5.8 啦，咁跟住咧李卓人就 5.1， 黄浩铭就 5， 黄俊杰就 4.8， 朱海迪就 4.2， 咁已经拗晒头。 咁系啦，个问题就系话，究竟系你系攞到个位啊，定还是少数点后一个位？咁仲有个误差咧？咁你有时你而家呢个民调个 result 就出咗嚟，同个误差本身都唔系、哦，你个误差两个 percent， 但系佢入边可能系六同七个 percent 之争。 系啊， 咁你个误差都两个 percent 啦，咁佢中间 difference 嗰一个 percent 好惨啊！ 所以其实 四个候选人啊嘛，大家都 系有好大嘅危机， 四五中二十啊嘛，咁二十个 percent 滥炒。 你个肺啊，大佬！你喺而家呢个时候讲句咁嘅说话，信晒咗好大危机。 我不嬲 ，Day One 都话，其实真系，如果你啲数据系唔清楚嘅，你信咗真系个毒药嚟嘅啫嘛。 咁而家戴耀廷个信个数据信唔信得过？ 即系我真系，其实我真系，即系我真系唔知点。 而家最攞命就系呢个问题，而家最攞命就系呢个问题。 嗱、啊，即系 而家好明显啊，见到嗱新西一条线下低嗰个咧，嗰四个咧， 你 加埋就系20%嘅差唔多。 系咪零一？ 唔系 ，Vogue Sona， 佢讲咗 Sona 嗰个。 咁、哦、你唔好睇嗰个，你大家一齐睇翻零一嗰个先啦。 零一嗰个，好。 嗱，即系譬如睇翻新咩啊？新西啊？ 零一啦。 新西啊，新西。 我想 新西啦，嗱，数新西九席啊嘛。而家睇先，头嗰八个就二四六八，即系去到梁志祥都稳噶啦，系咪？ 唔系稳唔稳？总之而家美籍系梁志祥啦。 唔系，而家尾二嗰席系梁志祥。 系尾二。 咁而家我哋就一定要第最尾嗰席系我哋泛民嘅人入啊嘛。 系啊。 咁你睇下 呢个 moment 啦，你 郭家麒、李卓人、黄浩铭、黄润达、冯检基，哇！呢啲全部都系六啊、五啊、四啊，加埋有成20% 嘅，或者多过嘅。 其实全部泛民 咁啊，咁就滥炒。 系啦，就滥炒啦。如果你咁样散晒，咁你其实嗰个 moment 咧，我哋就要决定投落一个人嗰度啦。 就系、是、咯。 嗱，头先我讲嘅系 technical 上边，即系技术上边个难处喺边。 我觉得呢个唔系。 除咗技术上，就系话你不如话俾我听，又或者有个有叫有少少 recognition 嘅话俾我听，你觉得系边一个？我既然我信得呢个 system， 又或者我决定玩呢个游戏，我决定觉得自己系一个策略性选民，你俾个名我投落去啦，我眯埋眼。 佢咁做犯唔犯法呢？ 我唔知。 嗱，唔系，我哋睇翻嗱，睇翻超级啦，超级易睇啲。嗱，譬如超级嗰度有五席啊嘛，系咪？六席啊，五席。好啦，咁你如果嗱去到头嗰四个揾啦，当佢好啦，而家你最尾嗰席啦，周浩鼎、邝振宇、陈 嗱，如果 咁我都知啦。 你哋散咁样再投翻来邝振宇、陈婉珊、关永咧，咁周浩鼎就入啦嘛。咁所以咧，你就唔好理啦。到时四个投晒落去， 我梗系知啦。 新 body 嗰度咯， 我明啊。而家个 case 就系话唔系净系投超区嘛，头先新西系一个咁嘅环境啊嘛。 超区系比较容易搞嘅， 梗系啦。OK， 如果唔讲新西新东咧，一二三，一二三，嗱，而家美籍系李子敬5%啊， 系啦。 咁啊，吴嘉玲啦，即系而家 好啦，跟住你就要喺范国威或者张超雄嗰度是但 系范国威、张超雄、陈志全、郑家富都3%啦， 都嗰啲唔理噶啦，唔理噶啦。 咁如果你 最问嗰三个， 唔系我 累晒落一个，咁佢咪可以攞到12%就入到咯。 所有民调咧都有个 error 嘅，如果个 error 系大过呢一个， 哎呀妈，女人啦，信晒都死啦，就连超雄咁从来冇入过啦，都入咗去啦。 咁即系点咧？咁如果我系一个策略性选民，咁唔系，我净系知就话，如果我揸 Q 住个电话，我真系好捻火滚，真系。咁而家我真系揸住个电话，9月4日，我而家8:30啦，我要睇啲乜嘢投边个？你话我听。 留意你都话 点留意啫？而家就你话俾我听，你俾啲乜嘢 message 话俾我听？如果我收到个 message 系，请你8:09行落投票站，你呢两个投是第一个，我都或者有得拣，我知道我做乜嘢啊？但系问题而家就 而家其实佢哋就系要你哋入一啲咁嘅组嗰度噶。跟住咧就会有一个人，即我叫做 你知唔知你琴日入一个组入一个组啊？ 我琴日真系好混乱，所以我好希望佢哋真系讲清楚。 你啊，知唔知你琴日要入一个组？ 嗱，即个问题，我谂我作为一个普嗱作为一个普通嘅选民，又平时又唔系好关心政治，但系又想真系选到个好嘅人入立法会啊！咁咧就当然啦。大部分嘅人，你中意边个就唔需要含泪，乜嘢都唔需要含。你中意边个就系啊，就投边个。咁但系到8:00，我哋呢一批系可以动员到嘅人咧，就真系希望可以做到件有意义嘅事出嚟咯。 系啦， 雷霆救兵咯， 雷霆救兵。咁啊，基本上就系话最后嗰席。咁唔该你咧，就真系好清晰咁样，深刻明示暗示。乜嘢事都好呢就话俾我听。 嗱就係、是、因为呢选咗条例佢冇可能係公开 public, 嗰啲字记得 public, 佢冇可能公开话俾你听嗱你而家你去救呢个啦冇可能。所以你一定要入一啲小组跟住嗰个里面呢就会有个人话俾你听。因为啲 close 嘅即係 private 嘅 check group 係佢哋唔可以即係控制到你㗎嘛。 有冇法律罅㗎？ 就係、是、你去啲 private 㗎囉。譬如我哋几个 friend 咁倾你点会话 我？我哋而家成日都影响就 系 㗎啦。我哋神秘人 咁到嗰日就会有啲咁嘅神秘人呢就会 话俾大家听。我同阿 Donna 同阿 Raymond 啱嘅。如果我喺到投票都系8:00，我见到呢、這个，因为我新界东啊嘛。 喂，朱海定 位。张超雄，听埋陈志全、容海恩，我就简单啦，因为我就系张超雄噶啦。咁我就。OK， 因为四个都系4%，我真系唔理 Mera 啦。但系最弊如果有两个我都系想嘅，咁我就咩？咁即系起码你自己一定有心水先啦。吓、非建制嘅我一定支持。好啦，跟住咦两个，咁跟住譬如话有个系可能过激嘅粗口讲咗多咗嘅，咁我拣个粗口讲少啲，即系举个例。咁我都 narrow 咗我个嗰个 selection， 可以咁讲。啊！我都可以 嗱，咁我奉劝你咧，你就唔好做8:00嗰啲啦。你如果你 系 你早啲，你话咗俾大家听，你投咗边个好过？ 系啊，我一路入啊。 譬如我哋啲陈文都眯埋眼投噶啦，即系如果我哋当佢非建制啊， 公开呼吁要极大保留。 唔系即系如果我哋当佢非建制嘅，我哋雷霆救兵就系一啲无论你总之话俾你听，你救呢、這个，你就会去救嘅人。如果你系仲要犹豫嘅，你系超红嘅，咁你不如你一早8:00你都投鬼咗佢啦。 你一识讲啦，你话你叫我救边个救边个嘛，我都要知噶。 喂，譬如好简单啦， 我咪就系话你要入呢啲组。 唔系，譬如好简单啦，用字母得唔得啊？用字母得唔得啊？一个字母唔得，咪两个字母咯，冇咁巧系嘛 ？FF 三个字母咯。 但你系公开啊？你讲，即系戴耀廷喺佢自己 Facebook 话唔该你投阿 B 咁啊？嗱，你都系坐监咩？ 唔系有办法嘅， 唔系有办法嘅，你可以唔系你 投只招啦，笨蛋。 解码游戏 系咯， 解码游戏 嗰只啊， 即系 imitation game。 咁你咪又系嗰啲人又话唔知点解点啊？ 唔系，所以之前要讲到好清楚。 你好坦白讲，你只要讲一个候选人就系话有两个候选人机会均等，又或者而家系 marginal case， 其他嗰啲完全，你话俾我听边啲完全冇关系得噶啦。 嗯， 你帮我 sort out 咗最后一两个， 系啦， 其他完全就系话呢啲人，我戴耀廷话佢完全冇机会， 冇错啦， 系咯咪得咯， 系咯， 咪就呢个你系讲叫戴耀廷喺公 大搞掂咯， 大众嗰度讲啊， 我唔理你用咩方法咧，喺 group 又好咩都好。 唔系，因为就喺 group 就会咁讲。 但系 indication 一定要清晰到咁。 我而家唔，你都入 咗。你唔好癫我，系你唔好癫我。 你入咗 group 度，你就会明。 呢个两个人去饮噶啦，咁得唔得啊？ 系啦。 哦、其实呢个可能是 facilitator 俾你嘅 tips 嚟噶。 啊，呢两个人系去饮噶啦，咁你，我觉得 W 先生一个 C 小姐、哦， 咁即简单嚟讲， 哇，我都要谂一阵。 唔系嗱，老实讲，就简单嚟讲，真系要大家完全。 跟住话头有长头发噶啦，咁死啦。个佩凡都长头发，陈玉娥又长头发。 唔系，咁真系，其实真系要大家入 group 先啦。 系啦，系啦。 你真系要入到一 group 度，先至会有啲比较清晰啲嘅考虑嘅方式，唔系指引，系考虑嘅方式，系。 嗱，嗰阵时咧，我哋公司都试过有个不记名嘅投票嘅，咁佢就问你做咗几多年？ 你公司敏感啲喎。 啊，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啦，即系老板想知几容易啫。你做咗几多年？你几多年升啫？你嘅人工喺边个 bracket？ 即系咁，卒之就梗系冇人敢填啦，系咪先？填晒佢就即刻即系 unique identify 到我系边个嚟嘅啊？咁我谂系有啲窍可以谂嘅。 我就系咁嘅意思咯。 但个问题系你要好清楚、好清晰话俾参加呢个计划嘅人听，点样去行动，点样去反应，点样做啲乜？ 咁如果你是要做雷霆救兵咁那个 moment 会更加清晰咯。 我就想做雷霆救兵、啊。 但我都系 IQ 有限。 我哋系唔会做违法嘅事嘅。OK。 简单嚟讲呢，如果你系 opt to 做呢个雷霆救兵嘅话呢，首先要入 group。点样入呢？ 喂，而家会唔会太迟啊？ 唔会，佢都未招募。 咪仲有一样嘢，咪其实有样嘢惊嘅咧，你就系惊 有鬼。 鬼 有鬼啊，系啊。 系啊，同埋大量嘅鬼，咁你就 是。所以我嗰个 group 咧，我系全部识嘅。好稳阵嘅我嗰个 group， 你几时有邀请我入 group？ 你都唔系我嗰个。 但个问题系细啊嘛，个问题系细啊嘛，即系你。 唔系你好细好，其实到时系好多个好细嘅，即系好似民建联咁。 我以为你话好似嗰啲恐怖主义嗰啲 sell 咁。 唔系，其实我哋都系学紧人哋点做。 系冇错，冇错。 我真系唔系讲笑，你即系而家系你剩翻一个礼拜， 而家剩翻咁嘅时间系搞。 你即系要有一个好清晰嘅方法俾佢。我要做啲咩嘢啊？唔该你，真系大佬，你咁 call 啊，真系唔该你啊， 我唔系好 call 啊， 你真系快啲谂个方式出嚟。 我只 系 知道你做紧啲咩嘅啫。 系，转头休息翻嚟，最后一节啊。 好， 都系惨。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Lai， 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